八，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日获奖的是131尾号9325和136尾号9645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定制宝珠笔一支。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国华商场元旦促销活动从哪天开始，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可以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就是精美首饰盒一个。好，预祝您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华商场的高级珠宝销售顾问黄亮。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也是好久没有见您是吧？ 是，又到年底了嘛。 是的，又到年底了，您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年底的促销的好消息是吧？ 是的是的， 因为到年底了，我知道国华商场每年呢最热销的就是我们的贺岁黄金了是吧？ 对， 今年依然如此。 依然如此。为什么今年比较的重视这个贺岁这块呢？因为咱们的贺岁包括金条，包括咱们的饰品，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是从猪年开始的。 所以又到了猪年，12年一个轮回。 12年一个轮回，对。包括我们在猪年推出的这个贺岁金条，也是我们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呢，推出了好多新的这种图案。 嗯， 大家一说，哎呀，贺岁金，投资金条，好像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一个板料，什么图形都没有，上面就写着贺岁金条？不是。那么今年呢，我们推出的这些图案呀，包括一些新的款式的话，都是我们经过反复推敲，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金条既买到了这个贺岁的这种感觉， 嗯， 又买到了这个金条的这种实惠， 嗯， 这是咱们的这个贺岁金条这块。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猪年的这种饰品方面， 嗯， 饰品呀，因为。咱们一说12年前这个猪年的，哎呀，咱们推出了一个小的小吊坠啊，可能就是那种一个小板儿， 嗯 啊，上面一个猪啊或者一个什么的造型写上年号。那么从现在来说的话，第一是工艺提高了， 嗯 啊，咱们包括3D 硬金的一些饰品啊，包括咱们一些串珠的这些百搭的这种搭配啊，就是说现在咱们这种饰品的这种感觉和样式，比12年前那一次第一次的咱们这种贺岁的时候，真的说实话得多了10几20倍的这种款式。 所以这12年来，其实我们的这个黄金啊、珠宝首饰啊，发生的变化也特别的大，是吧？ 对， 无论是它的工艺上、设计上， 是 那真是跟12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对对对对对，因为12年前大家一说，我买的是什么呢？我买的是一块黄金。 嗯， 哎，我戴了一块黄金，从来不说，哎呀，我戴了一个非常漂亮一件首饰。 嗯 嗯，我有一个黄金的项链，我有一个黄金的吊坠。嗯、现在我一说，就是我有一个3D 金的，我有一个七彩金的， 我有一个彩虹金的，现在这种饰品的这种款式啊，包括工艺的细节啊，做的都非常的到位了。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猪年应该是第二个十二年的开始的一年哈。 对对对， 第二轮了，那我们一定要比第一轮在各个方面都要提升很高，是吧？ 没错，不变的只有价钱。 嗯，不变的只有价钱。 对，不变只有价格。因为咱们从现在的金价来说，跟十二年前其实来说的话， 变化不大。 变化并不是很大。 嗯， 并不是很大。因为大家也知道，十二年前大家的挣的工资啊是多少钱，现在呢是挣了多少钱。黄金来说呢，第一它是保值的。 嗯， 对，所以说我们推出这个贺岁的包括投资金条， 嗯， 是吧？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还是一样，比如说您买单根100克以上，那么我们只比大盘价格高8块钱的一个手续费，那么如果是100克以下，可能就是比大盘价格高10块钱的一个手续费，只是一个手续费。那么跟12年前有什么区别呢？1分钱区别没有， 嗯， 还是一样的，都是根据大盘价格加8块和10块。所以说变的是品质，不变的是价格。 哎呦，让您这么越说，大家越觉得这黄金真的是很保值，是吧？ 是是是， 嗯， 真是。说实话，就是大家感觉，哎呀，这个黄金现在，以前我记着12年前卖200多， 嗯， 那么现在能卖300多，或者是更贵一些了。那么大家也想，这个黄金这个东西是根据咱们的市场的变化，包括咱们所有的这些消费的指数来提高的。 嗯，大家都说哈，猪呢是这个福气呀、运气呀这样的一个象征哈。 是的。 哎，那猪年今年的这种各种贺岁的这些首饰也好，金条也好，这个设计是不是花样繁多？ 是非常的多。 嗯， 我们推出了大概新的品种，也就是说专门为猪年这一年推出的新的品种。 嗯， 黄金的品类就多推出了100多种。 100多种、啊、 100多种。对，包括吊坠，大家说金条， 嗯， 耳钉，那么大家说那个戒指，其实戒指我们也推出了10多种新的款式。 哎呦， 是吧？猪年的，然后包括里边有些图案的，外边的有一些小图案的，包括3D 硬金的，戴着以后，哎，这个克重并不大，2克3克，戴在手上以后，哎呀，立体感非常强的这种首饰，只要您想象得到的，现在的黄金饰品的工艺提高以后都能达到。 这100多种，我觉得都得挑花了眼。 是是，有些客人到我们那儿呢也说来的，说哎呀，你这个有时候吧，款式太多了，也让我们很迷茫。 不知道挑哪个好。 对，这个拿出来我也喜欢，这个拿出来我也喜欢，怎么办呀？ 嗯， 我最后只好把2个都买了。 嗯， 哎呀，你们说你们这个推出的太好看了。 确实，这个猪的，我们也看那种卡通形象也特别可爱。 对， 它就是那种有福气啊、憨厚啊那种形象哈。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平时都很喜欢这个猪的这种形象哈。 是的。 别说啊，明年还是猪年， 明年还是猪年， 是吧？ 对。 所以说我预感到猪年的这些事物会非常的热销。 嗯，对，这种首饰一定会非常热销。 嗯， 包括还有什么，您知道12年前咱们还推出了一个叫转运珠吧？ 对，转运珠。 对，转运珠，珠和珠是一个谐音嘛。 对， 然后呢也有祝福啊，圆圆满满啊，圆圆的小转运珠，圆圆满满祝福。他当时呢又给他增加了一个什么概念呢？转运的概念。 嗯， 说您的运气好，那就在运气的基础上更加的好。您呢说这个今年呢运气可能，哎呀，我觉得怎么这一段时间我有点不顺心的事情。我听说啊， 嗯， 我也是听说，就有听说戴上转运珠以后全都好了。那么 这是心中的愿望。 对，其实这是一种心中愿望表达在咱们的这个饰品上了。到最后也就是说，说明咱们的生活水平包括咱们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嗯，因为这个猪嘛，和这个猪年的猪它是谐音啊，转运猪赶上又是猪年哈。 对 啊，那你们也肯定在这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吧？ 没错， 预计到它会大卖哈。 没错，因为现在光我们的进货量， 嗯， 转运珠这块的进货量就超过了100公斤。 100公斤呀，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那转运珠它只有1-2克嘛。 对，有的可能都不到1克。 对， 但是我们预计到啊，因为根据我们这些年的这个转运珠的经验来说的话，嗯，包括我们因为增加了好多的品种， 嗯， 所以每年可能我们一般的每年的话是20-30公斤， 嗯， 那么今年我们增加到了100多公斤， 哎呦 的量。 看来哈，这个 今年的这个转运珠又成为时髦的这个饰品之一了哈。 是因为转运珠以前咱们来说就是一个哎光珠， 对， 现在来说的话你可以看那个转运珠旁边可能配两颗光珠， 嗯， 中间呢配一个哎这种福袋啊，什么圆圆满满呐、啊，包括如意呀、啊、小貔貅啊， 嗯， 就是任何的中国元素的这些饰品的这些元素我们全都会给它 加 到这个首饰里边了、 嗯、 对， 就让它不那么单调了， 那么单调，对、嗯、既好看又有寓意，让大家戴着以后呢说哎我今年买一个这个，我明年买一个，我还可以百搭， 嗯，我可以自己穿嘛、嗯、 对，我可以自个儿穿转运珠，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嗯、哎，那我们这个转运珠它的重量有多少种规格？ 最小的大概是在0.1克左右， 哇太小了， 0.1克的小珠子、 嗯、 适合一些小年轻人啊，说那种年轻人 你可以多买几个、 哎、百搭，对，我百搭我穿一串， 对，多买几个， 对，这种的、嗯、最多最小的 十个才一克嘛， 对，但是最大的呢可能也要到3到4克、 嗯、 4到5克的大一些的、 嗯、 适合咱们的这个各种人群佩戴的都会有、 嗯、男女老少各种人群， 对对对，你看我、 嗯、 像我这一个男同志，人家说哎呀你戴一个黄金的饰品大一点的可能好看， 对， 但是呢说实话我自个儿还编了一串转运珠108颗的，这种中间有一些木头的那种珠子，然后配一些黄金的珠子，颜色的搭配非常好看， 嗯 嗯，就是感觉哎呀就是自个儿都年轻了， 而且对于小女孩来讲哈，如果要佩戴这种转运珠她会选择那种哎纤细一点的， 是是， 可爱一点的， 对对对对、 嗯、小巧一点的， 小巧一点 的， 然后呢非常的精致的、 哎、 工艺上非常精致的， 对对， 这转运珠以前的话可能只有磨砂和抛光两种工艺、 嗯、 现在的话转运珠可以做成7彩色， 嗯 啊，跟彩虹一样戴在手上，可能你在太阳光底下的话能闪现那种彩虹的颜色， 哎呦， 那么大家一看哎呀这个小姑娘与众不同， 类似钻石的七彩光 有点这个感觉，对对对， 是吧， 七彩工艺， 钻石不就七彩光吗， 是 吧， 是 是， 你想在一个0.1克的一个小珠子呢能显示出这种工艺的话，也证明了咱们珠宝行业的这个工艺上的一些进步， 对 对 对 对。 另外目前咱们这个贺岁金条哈，我知道每年卖的时候都要排队的哈， 是 今年呢开卖了吗、 嗯、已经开卖了， 嗯， 已经开卖了，但是有一些抢手的，比如说50克 嗯 和100克这两个规格的、嗯、您到店里的话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没有现货， 买不到了 啊、没有现货，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提前一年预定的哈， 对对对，有一些在排队的时候、嗯、我们那个排号的话，现在你说比如说刚开始放号的时候一天可能要有100-200个号300个号要放出去， 嗯， 那么量就非常大，但是大家喜欢的这个规格呢主要是50、100、200、 嗯、 这几个档位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嗯、 小一些的现在现货可能还有，如果说比如说您觉着、嗯、哎呀我想买一个100克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您只能是说比如说30、20、50这样搭配一下可能会能够现场能买到， 大家能买就说这么大克重的哈，想买这么大克重的是因为它是有保值的增值的功能， 第一是大家有一些需要保值的、 嗯、 还有一些呢他买了这个投资金条啊，他买了一年、 嗯、 以后呢他每年都会买一块， 对，他要至少集齐12、嗯、 对对对，至少集齐 12个， 对，有些呢说我已经集齐12个这种品类的了，就这个图案的我已经集齐完齐了、 嗯嗯、 那么又到了一个轮回了、 哎、比如说今年啊，今年的猪年不就第二轮的开始了吗， 对，第二年开始了，那么 所以很多很多人从今年开始买了， 对对对，年号不一样了，我要把这个年号的我要再买一轮， 嗯， 就当年金去储存嘛、 嗯、 有一些可能我说一年我就想有一个20克的一个年金的储存， 嗯， 那么好你就每年买一根20克的、 嗯、 这种顾客非常的多， 对， 嗯，到现在的话我们商场登记的这些客源的话说实话就已经就相当于不太愁卖，10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有顾客来问了，说你这个贺岁金什么时候上啊，我马上就要出手了，你上的时候你赶紧告诉我， 嗯， 对，省了当然我又买不到我这个规格的了， 确实是， 对，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那种贺岁的投资金条上面都有一些年号，是吧，年号能证明这个哎呀我这是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不管给孩子也好是自个儿收藏也好、 嗯、 哎呀这非常有意义的感觉， 相信今年是第二轮的开始啊，来购买贺岁金条的人会越来越多， 现在说实话已经挺多的， 已经很多的了、 哦、已经很多的了， 嗯， 那除了这个今年的这个贺岁金条热卖，还有这个有关于猪的造型的各种首饰会畅销之外哈、 嗯、 那么每到这个新年啊春节啊我们这种特别喜庆的节日的时候哈、 嗯、 人们在佩戴首饰的时候也更愿意选择一些喜庆颜色的，比如说红色的，是吧， 对对对， 咱现在这个红色的这种各种首饰啊宝石都有哪些品类， 嗯，说几种吧，首先一种、 嗯、 红宝石。 红宝石， 对，红宝石。那么红宝石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啊都非常喜欢，它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红红火火呀，包括它的稀有度也非常的高。那么在近几年来说的话，红宝石的投资其实包括佩戴和投资都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事项。为什么来说呢？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么钻石的价格在近些年的涨势基本上是在10%到15%，那么红宝石比钻石要高， 它的涨幅要比钻石高。 对，红宝石的涨幅基本上现在已经涨到了30%，而且 几乎是钻石的一倍了。 对，而且还在上升， 还在涨。 对，因为投资市场的需求，包括现在优质钻石的越来越少，大颗粒的，比如说一克拉以上的红宝石，一克拉以上的红宝石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收藏级了。那么可能钻石说，哎呀，一克拉以上的现在比较多，是吧？我要买1.5的呀，我买2克拉的，我要跟别人不一样。但是现在来说的话，红宝石只要超过一克拉，晶体比较洁净，然后呢，颜色比较鲜艳的，都是收藏级， 都是收藏级， 都是收藏级，而且100%会随着时间的 增长 来增长来。 升值 空间非常的大。对，这是红宝石的一个魅力所在。而且现在不分老幼都喜欢戴这种红红火火的这种红宝石的颜色。第二个红色的器的是什么？碧玺类。 碧玺，对 对，碧玺类。 而且碧玺的红色还有很多种啊。 对，碧玺粉红色、深红色、紫红色，包括那种褐红色，碧玺的颜色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喜欢的颜色基本上都已经涵盖在其中了。包括一些黄色的、一些黄红色、橘红色的，现在都是非常的出名的。大家说那个碧玺其实最好的颜色叫帕拉伊巴， 这是什么颜色呢？ 是一种天蓝色。天蓝色，但是这种颜色的话太少见了， 太少见了。 所以说，主流的碧玺的颜色其实还是红色系，对，还是红色系。那么大家喜欢碧玺的原因呢，第一是它的颜色比较的多元，款式比较多，我喜欢哪种颜色都可以。第二是它的价格比红宝石要稍微的便宜一些，对，尤其是这种粉红色呀、浅粉色的这种碧玺，那么颜色呢会比那种深红色的碧玺更便宜一些。 这些年这个碧玺其实还是蛮受追捧的，是吧？ 对，非常受追捧 啊，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与日俱增的，是吧？ 基本上也涨到20%多。 哦，你看这涨幅也够大的了。 基本上也涨了20%多。它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定的嘛。对 对，有需求嘛才会有市场。 是吧 、 对，还有咱们的传统的珊瑚。 红珊瑚。 对吧？阿卡级的红珊瑚、默默级的、沙丁级的三种珊瑚。那么默默和沙丁可能是那种粉红色的比较多一些，阿卡呢就是那种深红色到紫红色的。对对对，牛血红的颜色是最好的。那么近些年的话，珊瑚的市场，尤其是阿卡级珊瑚的市场也是非常火爆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珊瑚这个东西也比较娇气，它不像宝石那样的话考打理。那么呢，其实珊瑚来说的话，第一经常戴，它是有机宝石，跟咱们的人体是非常贴合的，我们也是有机物，它也是有机物，那么只要咱们经常去接触它，经常去戴它，对它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保养。大家说我不知道怎么保养怎么办呀，您到我这儿去买的珊瑚，您到我们这儿来保养吗？ 免费保养。 对，我们就会给您从里到外的给它打理一遍，那么呢焕发它的这种光泽，您收藏啊或者是您佩戴的时候永远是常戴常新的。 对，所以我们在哪儿买的首饰啊，您可以记着，不是说您买完了就跟这地方没关系了，您可以经常回来让他们帮您打理，是吧？ 是的， 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为什么不用呢？ 对，你看我们的微信号每3个月就会有一个护理的微信去推给咱们的所有的顾客，说您的首饰已经到了3个月的护理期了，请到我们商场来做专业的护理。不管是珠宝类的、钻石类的、玉石类的还是素金类的，那么这些其实只要是首饰都需要去打理一下。对，都需要去打理。 我们有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设备， 对， 专业的方式 是 替大家去打理。 对、 啊、 那个有些客人吧，拿到一个戒指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做了一个美容以后，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我的吗？ 他说你这个怎么弄完以后跟我新买的一模一样了。 对， 我说其实花了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20到30分钟。我们给他做了一次抛光保养、美容，然后包括上一些蜡， 是吧？跟新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珠宝首饰来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定期的去保养。 对，定期的保养，包尤其是什么样呢？尤其是有机宝石和玉石类的， 对， 一定要定期保养，要不然它的光泽会受到影响。 对，不是说您戴上之后一劳永逸了哈。 是， 嗯， 包括咱们的南红， 嗯， 大家也知道这种红色的宝石里边玉石，南红其实算玉石类。 嗯， 那么呢，因为现在首饰定制这块，大家就经常会拿一些南红的 东西， 一些戒面，包括吊坠的一些吊坠面，来做定制。 嗯， 那么大家呢，也就是说对这种颜色，对这种从深红色到这种柿子红色的这种颜色还是比较推崇的， 嗯， 而且比较深邃的这种颜色，比较有厚度的这种颜色还是比较推崇的， 嗯， 这是玉石类的， 嗯，所以基本上这个红色的这些首饰，包括红宝石、红珊瑚、碧玺，还有南红、玛瑙。